帝国军打头阵的黑色枪骑兵舰队以爆破的气势逐一排除同盟军几个微弱的抵抗，一路指向同盟首都海尼塞前进。途中遭同盟军比菲特准将指挥的部队以不正规战术切断补给线，一时之间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比登费干脆直捣比菲特部队的根据地，瓦解了他们的势力。从俘虏那里得到几个情报，将情报转告后续的帝国军本队。 威里巴特·尤西姆·梅尔卡兹指挥官在杨威利旗下还健在的样子。 结果到头来，雷内肯普虽然基于偏见，却歪打正着了。 也就是说，他跟杨威利一起都在耳发星系了，这是值得忧虑的事情，不是吗？ 但是光是有将没兵的话，等于是没有行星的恒星，他的光芒也只是空虚的照着黑暗罢了。 就是啊，同盟的军事力跟杨威利的才干分离的话，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了。就算边境的一个小行星得到杨威利的协助，也应该不足为惧才是。 嗯，对对对， 对，说的对，有道理。嗯， 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杨威利听从政府的停战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在道义上我认为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同时这也显露出他的政治性行动的界限。靠他的名声说不定可以纠合反帝国的势力，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可以持续下去。另外，尔法本身的生产力也不足以养大批的军队，所以我也不认为其他的行星会甘愿屈于尔法之下。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情况我可以不要理会杨威利，是不是？ 不，杨威利军事上的智谋的确令人畏惧，也正因为如此才不要冒险跟他做正面的对决。只要斩断同盟的命脉，把杨威利跟尔发逼到孤立无援的地步，那么他的势力就会自然的瓦解。这就是属下要说的意思。 看来你不管怎么样都不希望朕跟杨威利作战的样子。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也会有产生错觉的时候啊。如果说朕不败给杨威利的话，朕就可以不老不死了，是吗？ 您这么说好像在取笑属下，陛下。 对不起，马林小姐，去年朕在巴米利恩星域跟杨威利作战，而且败得很惨。 陛下， 朕的确是输了。在战略的层面上他挑衅成功，在战术的层面上只差半步，差一点就被他的炮火击中了。朕之所以能够幸免于死，是因为你前去策动米达跟罗塔尔回过头直捣敌国的首都。说起来这个功劳是你的，朕没有任何的功劳。 陛下，请恕属下直言顶撞，臣下的攻击应该归于提拔臣下的君主，所以陛下并没有输啊。对杨威利一个人进行复仇这种事，我希望陛下不要有这种想法。再过不久，陛下就能将全宇宙纳入手中，杨威利也没办法阻止您取得天下的，所以陛下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谁敢说您的胜利是偷来的呢？ 杨威利不会这么说，可是他的部下一定会说我的胜利是偷来的。这个时候，西达被一股无法形容的不安所侵袭。莱因哈特与其选择失去敌人后在永远的安逸中老朽，他宁愿选择将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被优秀的敌人打败，而且是无条件的选择。 哦，尤里安， 哎，你不是尤里安吗？ 好久不见，雅典部落中将。 你那些其他的随从人员在哪里啊？ 中将，你这么说就太过分了。我们才刚到而已， 科内夫船长还在忙着办手续呢。至于波布兰中校，波布兰中校， 啊，哎呦，拜托，不要在我泡妞的时候打扰我好不好啊？就差一点点，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在双人床上做甜蜜的美梦嘞。 才刚到而已，你还真勤快啊！你是以分为单位在追求新的女人吧？ 全人类一共有400亿人，其中呢有一半是女人，这半数中呢有一半受限于年龄，然后呢又有一半在容貌方面不及格，于是有50亿可以成为恋爱的对象，所以一分一秒都不可以浪费哟。 哦，女性的知性还有个性都不是问题， 个性好的女人就交给你雅典波罗中将，至于呢那些个性不好的一半呢、啊，就由我波波兰来接收好了。 中校，难道你没有自觉吗？你这种说法怎么听都像是一个老千吗？ 哎呦，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在地球那种阴森森的行星受苦的时候啊，你们这些人可是在海尼塞尽情享乐哦。 我们这些人也是很辛苦的。哎，算了，总之平安回来就好了。我带你们去司令部，详细的情况到车里再谈好了。 哎，要跟同盟断绝关系，这种事还真的要痛下决心才行哦。就好像从春眠中醒来一样。 听好，波布兰中校，你最好不要搞错状况。我们不是凭着激情或是狂醉来打这场革命战争的。 这种事啊，我只要看到你们的臭脸，不想知道也得知道。结果只是洋舰队换了一个名称，不是吗？不过啊，非正规部队或者是革命预备军这种名称啊，差劲透了。既然要取嘛，取一个衬托色男波布兰的男人们，这个名字也不错啊。 不准， 里面也有女生哦。 要不然波布兰综合俱乐部也不错。 不准不准不准。 好了，各位，我先去放一下行李。 地下室有储物柜可以放啊。 我可以找得到的。 波布兰中校， 嗯， 你们先走吧。 尤里安，你认识那个女孩是不是？ 是啊，在塔阳汉基地的时候，波布兰中校介绍过她给我认识。可是，中将，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这个，她是一个朋友的女儿。 卡特罗杰·克罗希尔武长，你居然认识她啊？ 哎呀，我看我还是跟你说吧，那个女孩啊是先扣部中将的女儿。 对不起，不过先扣部中将竟然有个女儿，真的是很难以置信啊，而且是那个女孩。 我也不敢相信，可是你想想看，先扣部中将从你这个年纪开始，在那方面的功勋一直累积到现在，私生子有一个中队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啊。 我以前觉得他很面熟，大概是这个关系吧。先扣部中将知道这件事情吗？ 不知道。怎么样，尤里安，靠你的仁德帮助他们两个妇女相认吧？ 可能不行，因为我觉得那个女孩好像很讨厌我。 你做了什么让她讨厌你的事情吗？ 没有啊，只是我总觉得她好像很讨厌我。 哎，不管怎么样，与其隔山观虎斗看这一场先扣部家的家庭纠纷，现在应该把精力完全投入在一线轮要塞的攻略上。进来吧，尤里安，我们那个懒惰的元帅大人呢、啊、现在很不甘愿地在做他的工作呢。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哦。如果在你这个世代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么下个世代也会跟着很辛苦的。 唉，由于努力有着很明显的进步。 这是我的荣幸，指挥官。 尤里安， 指挥官， 哦，欢迎你回来。 尤里安，你看起来不错嘛。 是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到应该回的地方，回到应该陪伴的人的身边。 杨威利听了尤里安的报告之后，随即展开伊谢伦要塞的作战说明。 我们快要可以回到伊谢伦要塞了， 如果顺利的话。 一定会顺利的，没问题。不过皇帝莱因哈特真的很喜欢这种大规模的夹击包围战呢。 我也很喜欢呢。如果我们有皇帝莱因哈特以上的兵力的话，我也会兵分两路，用夹击的方式去攻击敌人的。不，就算不用做到这样，在确保伊谢伦要塞稳固之后还有余力的话，一路向帝国领域进攻也是个办法。这么一来，皇帝莱因哈特就得经由费沙返回帝国领域不可了。到时候费沙的独立回复派也风起的话，哎，说这些假设的话一点用都没有。我又没有跟费沙的独立回复派取得联系，一切都从现在开始。哦，对了，波里斯怎么没来？ 他说他办完手续之后会过来打个招呼。 这样啊，我有一些事情想请他帮忙，我一直在等他回来呢。 这个时候杨威利有件事计算错误，那就是他不认为同盟军有办法对帝国军展开组织性的抵抗。如果他知道比克谷元帅跟邱无权上将纠合残存的兵力打算对付皇帝莱因哈特的话，杨威利可能就必须建立不同的方程式。然而或许这个时候的杨威利是在他的生涯中第一次投入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后世有很多历史学家对这点颇有批评。另外一点，尤里安从地球拿回来的光碟片延到日后才做检证，以目前夺取伊谢伦要塞的大事而言是一件不重要的事，但是日后想起来不免感到过于疏忽。 这下子事情严重了，政府那些高官说这次的作战如果由你亲自挂帅出战恐怕不太好 啊。 万一元帅不在的时候，帝国方面或是同盟方面对我们发动军事攻击怎么办？ 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时期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反革命分子武装风起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你的存在才有吓阻的效果。 那么请梅尔卡兹指挥官留下来好了。 梅尔卡兹指挥官。 真是受不了啊，他之所以反对不只是因为梅尔卡兹指挥官是个亡命者，而是我拥有军事力，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行动的话会让他们觉得非常不安。 也就是说他们怕你趁机把军事政权给篡夺了，怕事情演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先扣部那些人不当的发言才会造成这种后果。真是的。 应该是如果你留在尔发行星的话，部下们也不敢在外面乱来的原因吧。 简直变成人质了。 哼，就是。 算了，不过这次的戏吧大致也都编好了，上舞台的让别的演员去吧也没有关系，我看把它交给雅典波罗。 不，考虑到今后的问题的话，雅典波罗也应该让他累积从后方关照整个战局的经验才是。全体的指挥是梅尔卡兹指挥官，实战部队的指挥就交给先扣部去负责吧。 准备要塞攻略战的期间，在敲定最后人事布局之前，杨威利找来波利斯科尼夫，希望反帝国派的旧费沙商人能够私下偷偷出资援助尔发的财政，拜托科尼夫去交涉跟组织。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不管尔发政府提出什么样的保证，他们还是不可能出钱。这由我来说可能很奇怪，想要让费沙人热情地响应的话，不提出相当的魅力的条件的话，这是行不通的。 不肯帮忙是不是？ 我可没说我不肯帮忙啊，我的意思是，如果想做的话，还要有些材料才行啊。就算是威胁的种子也好，要是帝国支配了全宇宙的话，费沙人会很头痛的。如果真变成这样，就算他们不肯，也非得支持你不可。 你看这样怎么样呢？帝国将所有的产业国营化，打算把在星际间做贸易的费沙商人的既得利益给收回来。 这如果是真的，就不得了了。这是真的吗？ 的确有可能变成真的。皇帝莱因哈特很讨厌独占财产，帝国的旧贵族们现在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 哎，好吧，既然要打架的话，找个强手来打还比较有意思呢。不过这件事姑且不谈，有件事我希望你能明白地告诉我。趁这个时候我想跟你问清楚，我问你，你是真的想打倒皇帝莱因哈特吗？皇帝莱因哈特目前没有施政的措施，凭他的气量跟武力应该足以统合整个宇宙吧。打倒了他之后，你能保证接下来会有更好的时代吗？ 不能。 你还真老实呢。这个就先搁在一边，现在的问题是不管你再怎么努力，都不见得能让已经衰退的民主政治健康的再生啊。这样你也要做吗？ 或许是这样吧，但是虽然说迟早会枯萎，不过不撒种子的话就连草都长不出来了，总不能说反正肚子会空就不要吃饭了吧，不是吗，波里斯？ 切，这种比喻真无聊，不过是正确的。 自从旧银河联邦由于鲁道夫·戈登鲍姆篡夺而灭亡以来，到亚雷海尼塞的出现，经过了两个世纪，民主共和政治的根一旦被挖掘殆尽的话，要复活是相当困难的。既然反正要花几个世纪，至少让我们的下一个世代能够减少一些负担嘛。 下一个世代，比如说尤里安。 尤里安的确也是其中之一，没错。 尤里安那个孩子素质不错，这几个月我跟他一起共同行动，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不管尤里安的歌声再怎么好，那都只限于在你的手中的小舞台现役，这一点我相信你也应该很清楚。太过忠于师父的弟子是没有办法凌驾师父的。其实我是注意到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地球教的光碟片，尤里安根本就不打算自己来解析，他想原封不动地送到你这里来，把判断跟分析的事情完全交给你。以忠诚心的表现来说是无话可说，要是我的话，我会自己先看一遍。这么一来，就算光碟片遗失的话，内容还留在脑袋里，有些部分可能比你更清楚。尤里安应该有点反叛心才对，反叛心是独立自主的源头啊。 你说的很有道理，你把这些话跟他说了吗？ 我敢说吗？这么丢脸的事情。 哼。 好了，我不知道能回你多少的期待，我会尽力而为的。我走了。 关于参加一线轮攻略作战人员的事情， 人选的事不是已经交给你了吗？ 是啊，我是以本人的希望为优先来招募志愿参加者。尤里安他志愿参加，这该怎么办呢？ 那就由本人的希望跟实力来做评价了。 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留守在这里，所以我想把他留在你身边可能会比较好，你意下如何？ 就依前线指挥官的意思去做吧。 那么我先告退了，指挥官。 这么做好吗？ 嗯。尤里安他的反叛心不够。 哦，您是留守看家组的雅典波罗指挥官，这一次您留在大后方看我们活跃战场，真是羡慕您的身份啊。 先扣部中将，您知不知道在这一次的志愿者里有一个叫做卡特罗杰克罗希尔，大概十几岁的女性下士。 是个美人吗？ 你问这种事情干嘛？ 是美人的话就是我的女儿，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同名同姓的别人。 是美人。 就这样，载着许多人各种不同的心思，伊谢伦要塞的再夺取作战开始了。同一个时候，海尼塞行星也有舰队要出击。 报告准备完毕。 全舰前进。 宇宙历799年12月，这是自由行星同盟军最后的宇宙舰队的出击。 作战企图夺回伊谢伦要塞的洋舰队被要塞方面给看破了。鲁兹反过来想，但是这正是杨威利设计的心理战。 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流浪儿回家。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